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走了一段路，在天刚刚擦黑时，赵柔遇见了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。彼此交换了信息后，年轻男人拉他入了队。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刺激，赵柔发现自己的预知时间比原先延长了足足5分钟之久。但他没有告诉男人这件事，仍然说他能预见3分钟后的未来。大概是因为还没有经历过队友自相残杀的事情，男人很是信任他，而且看样子对他很有些好感。为他摘了无毒的果子果腹，并说他是一个读生物专业的学生，试图教他分辨果子是否有毒，还为他展示了自己操控植物的异能。当然，赵柔对他仍有戒备，敷衍了几句就假装合衣睡去，实际上则是一夜未睡，戒备了一整夜。而现在，男人被另一个扎了一头脏辫的男人变成了一地鲜血淋漓的碎块，碎块里还混着几颗他藏在怀里打算给赵柔吃的红果子。赵柔想着那个完完整整的人，再看着面前的狼藉，一阵阵恶心感犹如淤泥一样顶在胸口，又有一种莫名的想要流泪的冲动。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死的，更何况人本身就有着无穷的求生欲望，因此赵柔不想死。即使对方拥有着压倒性的实力，他也想看一看自己有没有活下去的可能。他逼着自己集中精神，很快未来8分钟的画面在他眼前飞速闪过，他耳边甚至出现了类似老式的电影胶片在滚轮中缩缩转动的幻想。赵柔的眼睛越瞪越大，鼻息越来越沉重。突然他喃喃道： 杀了我吧。 待到画面啪的一声在眼前中断，赵柔一时近乎癫狂，挥舞着胳膊往眼前已经神经质了的脏辫男的脸上抡去，试图激怒他。 你杀了我，快杀了我。 但挨了几巴掌的脏辫男仍不敢擅砖，他要尽力讨好这些观众老爷们，表现得越好，等到他出去或许就能得到越好的待遇。脏辫男甚至不用使用异能，只是轻松地依靠男性的力量优势，就捉小鸡似的捉住了受伤的赵柔的手腕，单臂压在他的脖子上，确认禁锢住他后才低头去看腕表。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A6 区的热闹，弹幕区的讨论也越发热烈了。 新来的现在是什么情况？ 讨论他怎么死呢？ 好耶，狗咬狗。 我靠，可以指定死法，玩这么大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刺激的。 上面的，你是新人吧？上上场的第一名就是这么玩的，特带劲儿。 在一堆或是弄不清情况，或是幸灾乐祸，或是出谋划策的回复里，突兀的跳出来了3个字： 上了他。 赵柔张开口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嘶吼，弹幕区静了1-2秒，随即炸了。 我操，好主意啊。 他看着年纪也不大，80%还是个厨吧，眼看着快死了，恐怕还连一个女人都没有真正做，多遗憾呢。临死前好好快活一把，也算是做善事了啊。 上面有病吧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 等等，上面哪里来的圣母啊？唱出去！ 异能者本来就不该存在。 我爸就是被一个隐瞒异能的抢劫犯杀了。异能者，都去死！ 管理，干活了，下次别放这种脑子有坑的人进来。 参与到这个游戏来的投注者，基本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极其痛恨异能者。很快，那个煞风景的 ID 消失在了房间里。一群人继续讨论要怎么让这个女孩不留遗憾地死去。 先把她的衣服扒掉。 什么体位比较好啊？ 问问她，想要什么体位？这种事情怎么能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呢？啊？ 脏辫男望着屏幕，对这场热火朝天的讨论始料未及。哼，他又不是个畜生，看着是个母的就要往上扑。但是看到自己疯狂上涨的住数，脏辫男又有些动摇了。自己是整个游戏目前赔率最高的人，杀了五个人，这是第六个。他表现得这么好，买自己赢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也应该能算在他的个人成绩里。经历过这一切，脏辫男已经不指望能够回到正常人的社会了。如果想要留下来为机构效力的话，他就需要更好的表现，努力超越其他所有人的赔率。就算是做棋子，他也要成为最有价值的那一刻。他已经杀了不少人了，再谈底线就太可笑了。难道他要为了维护这个陌生女人的尊严而功亏一篑吗？脏辫男低下头，看了一眼默默失神流泪的赵柔，原本平静的血气也渐渐翻涌了起来。长得也还行吧。就在此时，在万千疯狂的刷屏中，突然有两条评论刷了上去。 咦？那是什么？ 然而，这两句提示被迅速淹没入如海一般的信息之中，消失不见。脏辫男下了下决心，把手探向赵柔的肩带，要把她的连体衣脱下。拽了两下，发现扯不动后，干脆下了狠心，嗤啦一声，跪趴在赵柔身上，狠狠扯开她的衣上前襟。在做出这个动作后，她就无法再寸进分毫了。她的右腿被人从后捉住，抓狗似的往上一抬。来人手脚利落，咔咔两次掌腕平推，就卸去了他脚腕和膝盖的关节。疼痛汹涌来袭，脏辫男浑身肌肉一绷，来不及去想他们是怎么来的，硬是咬牙忍痛滚下赵柔的身体，看也不看，就用手掌沾了地上还未凉去的鲜血朝来人面门挥去。他杀了这么多人，当然清楚自己在进化了。以前他只能用自己的血做子弹，现在他可以使用别人的血了。然而当那20余滴血液朝那突然出现的三道人影袭去时，三人却是早有预料，融化般齐齐消失在空气中，血子弹通通落空。消耗了两张高级瞬移卡后，池小池一压腕把第三张甩了出去，但这第三张是单独给楼影用的。抓住脏辫男的一瞬迟疑，楼影鬼魅似的浮现在他身体正后方，一吸盘上他的脖子，另一吸快如雷霆重击上他的后背。把脏辫男的身体压得失去平衡后，他双手拧住脏辫男的肩膀，指节发力，骨节脱臼的脆响余音未绝，楼影就沿着他的大臂向上一路摸到他的肘部，精确一挫并向下延伸，握住了他血迹未干的手指。他就这样一路摧枯拉朽了下去。当脏辫男的身体麻袋似的向前扑在地时，楼影已卸去了他自臂至指尖共计34处关节。脏辫男落地后，楼影仍未罢休，反身力掌咔咔咔三声斩在他后背上，将三处关节均匀错到错位。在离开脏辫男烂泥似的身体时，楼影还不忘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，把他的左腿关节也尽数卸去。所谓庖丁解牛，以精确度而论也不过如此。 脏辫男一时间只听见身体内鼓响不绝，却因过度的震惊动弹不得，知觉全无。直到他想要起身时，一股让他差点咬断舌头的剧痛才剜心似的从四肢百骸传来，让他发出一声长长的仿佛被人掐住了脖子似的哀嚎。他就像是一条被人拎住尾巴咔啦咔啦抖散了全身骨节的蛇，惊恐万状的瘫痪在地，却连脚趾头都无法动弹一下。